啊，所以人是活着，只是活着一堆肉，没了思想，没了意识，是吧？怕的就是植物人不能走，他还能走，但走完就丢。你问的是谁不知道，自己都不认识自己，行尸走肉啊，这都是现代科技的作品。为什么啊？因为《黄帝内经》上写呀，是吧？我们的上古之人啊，包括我们的中古之人，是吧？人那个老都是先老胳膊先老腿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能走路啊，动作迟缓，手脚不灵活了，但是头脑清晰，那是正常的健康的衰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动作皆衰呀，对吧？但现代人啊，在所谓的西方医学的高科技的药物的治疗下，在所谓的西方的这个锻炼的思想的条件作用下，南京也有个老太太，对吧？啊，说的老头，哎呀，我老头啊，脑梗啊，脑萎缩啊，我让他每天锻炼10公里，但是我跟他已经锻炼不动了，是吧？我说那就别锻炼了，不行，是吧？我不跟着他，他走出家门找不到家。我听完之后啊，是又气又苦笑。你这不是个傻老太太吗？是吧？你老头一天走10公里，你浪费掉的能量，如果给他脑髓用上，他脑萎缩是不是就能恢复？对不对？结果你强迫他走，把那气血都灌到胳膊腿儿，胳膊腿儿挺壮实，脑髓空虚，大脑的能量让他已经不能认人儿，明白一会儿，糊的一会儿，甚至走出家门找不回来。你这还锻炼呢？这不叫舍本逐末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人活的是啥？人活的不是胳膊腿儿啊！你哪怕就瘫在床上了，能说话，头脑思维灵活，有喜怒哀乐，那是个活人。反过来，胳膊腿没病，家人都不认识，走出门回不了家，满街跑那个没思想的，那就是行尸走肉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那都是过度锻炼身体的结果，只注于强体，忘却了养五脏养心神。啊，那是一个畸形的科学啊！所谓的科学，你要一定要知道，现代医学最高层次定义为死亡，就是脑死亡。所以可见人的心神意识比胳膊腿要重要的多啊！你包括那交通事故脑死亡了，那把零件就捐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回过头来，人这脑还活着呢，胳膊腿不能动，不能说话。你看有那个科学家霍金，是不是啊？身体上唯一能动的就是眼珠，但那是大科学家，有思想，是吧？人用电脑还能读出来他的思维，这了不得，那是高级的科学家，那是灵魂，那是健康，他不是行尸走肉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主次啊，分清主次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把这心脑通和胃肠通放在元气的啊，最后给大家讲，就是告诉大家，这是人生命的基础。不吃不活不叫活人，是吧？没有思想也不叫活人，是吧？所以胃肠畅通叫民以食为天，脾胃为后天之本。胃肠道疾病告诉大家，得病原因无外乎情志和饮食啊，无外乎情志和饮食。坏的情志伤胃肠，不良的饮食伤胃肠，那谁能补胃肠？补胃肠的不是药，补胃肠的是蛋白。但是当你胃有病的时候，很多蛋白在胃蛋白酶的消化下，胃蛋白酶又会自身消化，怎么办？哎，补充优质蛋白。哎，牛肉补益脾胃，生化气血，所以又养了你的脾胃，又生化了气血，又把你脾胃给你长上了，又帮你脾胃干了脾胃的活， 这是牛肉药食同源的高明之处啊。所以我给大家常讲，我说本草纲目啊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，包括神农本草经上都是说牛肉与黄芪同功。有人就跑来找我说，徐老师，我不喝牛肉补气汤方，我吃黄芪行不？是吧？我说你黄芪多少钱一斤，牛肉多少钱一斤，黄芪吃多了你会中毒死亡啊，补药吃多也要命，但你牛肉化成了氨基酸，它的补叫食补胜过药补。所以啊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上说牛肉与黄芪同功，只是告诉你它能补益人的脾胃，补益人的阳气。而这里同功是对牛肉的谦虚，其实牛肉的补要胜黄芪几倍，这个几倍不是力量大小，是周全啊，是周全，是平衡。所以牛肉滋补有强壮作用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小孩常吃点炖牛肉强壮，你光给他吃黄芪他能强壮吗？所以叫食补胜过药补，是吧？所以胃肠道疾病，溃疡的、糜烂的、手术的，是不是啊？包括胃黏膜萎缩的，及时服用牛肉补气汤方。通心脑我就不多说了，是吧？心脑血管疾病，有劲儿你才能恢复功能啊，这个我在中风康复八法当中都做过详细的记述，是吧？不要让他天天昏睡啊，是吧？不让他天天昏睡，不是你把他叫醒，是他能够自然睡自然醒。因为高质量的睡眠才能长脑细胞，因为高质量的睡眠才能恢复人后遗症的功能啊。这是元气的十大作用啊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啊。五补三调两通，元气是五脏的母亲，元气是生命之根本，是吧？人想健康从培固元气开始，补足元气是体内驱散风寒湿邪，是体内温通经络，是体内化解痰湿，是不是啊？它的必要的能量基础啊，希望大家把它用好。补足元气的十大作用啊，补足元气的十大作用，还剩下两条，是吧？这两条呢叫双通啊，一呢叫通胃肠，二呢叫通心脑。通胃肠呢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啊，咱们的牛肉补气汤方，是吧？哎，补了元气，它里边的组方就用了牛肉鲫鱼。这牛肉和鲫鱼啊都是啊补益脾胃健脾和胃的药食同源之品啊，都有温补的作用。而这猪蹄儿呢啊，叫西为金之海，是吧？它给人提供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呢，就是胶原，啊，就是胶原蛋白。所以在细胞的修复过程当中，是吧？你是胃黏膜的修复啊，你还是这个骨关节损害的软骨的修复啊，是吧？包括我们朋友动脉硬化。啊，听众朋友，动脉硬化，你那个血管的弹性的恢复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中风后遗症的神经传导功能的恢复，啊，都离不开这个胶原蛋白。那这样一来，咱们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，对整个胃肠的畅通，气血的培固。它比你吃补药，是吧？比你一日三餐吃饭，或者换而言之，比好多朋友住院打针补充那什么白蛋白呀，是吧？补充那脂肪乳啊，相比较而言呢，这个牛肉补气汤方 它就更容易为人吸收和利用。啊，何况呢，我们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小分子啊，离子化啊，低热量，低脂肪，高蛋白，高营养，所以更适合呢咱们这个久病体虚是吧，脾胃虚弱啊，包括这个高龄的孕妇是吧，包括女同志产后的修复啊，都适合大家呢安全服用。这个补元气对胃肠的畅通的作用就不多说了是吧，一则补益脾胃，二则呢哎润肠通便是吧，你那大便干燥是肠道的津液不足是吧，长时间慢性腹泻是肠道的湿热或者是肠道的虚寒是吧，这牛肉补气汤方都能做到平衡进补啊，大家可以放心的服用。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这个心脑啊，心脑畅通是吧，说给一个中风后遗症的人，或者说给一个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人，给他来补元气是吧，给他来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有什么好处啊是吧，中风后遗症啊，偏瘫了，半身不遂了啊，甚至有的已经卧床不起，大家一定要知道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人胳膊腿没有病，有病的是脑神经，叫病在中枢神经指挥不灵了。那么这个脑神经它需要什么营养啊，它需要充足的血氧供给，所以说你看西医啊用的更多的是什么呢，哎，改善脑供血供氧的药，甚至中风后遗症后期治疗有一个叫高压氧舱是吧，在西方医学认为只要给足氧气了啊，神经细胞就活不乱跳了是吧，有那么简单吗啊，非也。那么祖国传统中医文化认为是吧，叫心主血脉啊，又主人一身之神明，脑为髓海，肾主骨生髓。所以自古以来啊，中医啊它的文化基础就把心脑血管病归为一体，我们叫心脑不分家是吧，所以呢还有些对中医一知半解的人啊，如跳梁小丑是吧，跳出来啊，说中医不对啊，中医说的不对，中医说心主神明啊，现代解剖学生理学都说了，说大脑才是思维中枢，你看看是吧，其实告诉大家呀啊，中医所说的心非单指心脏这一个零件儿，是吧，心主血脉，也不单指心脏它的一个发动机促进全身血循环能力，它还掌握着什么呢，指配气血分配的能力。所以祖国中医文化说叫心为君主之官，这个君主之官，心脏这个皇上不光指挥打仗，他还要犒赏三军呢、啊、是吧，所以啊叫百病皆由心生，这就不难理解了是不是、啊、五脏六腑的损害哎，它都有一个心作为物质基础，心不给你供血是不是啊，心呢不让你什么呢血脉畅通是吧，所以心主神明，百病皆由心生，他说的就不是你这一个心的零件，而是说的是心主血脉，心主神明，而这神明这儿多在脑髓这儿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啊，一定要明确心脑血管病是不分家的。 所以呀，心梗的人啊，心梗的人表面上是心脏受损，我告诉你背后的什么脑梗啊啊，中风的失语啊，甚至心梗了之后言语失利，是吧，一检查，哎呦，也有脑梗了。你看，这是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共同的验证。所以啊，在中风后遗症的康复上，我们第一，哎，我们要什么呢，哎，养心，哎，我们吃铁皮石斛啊，吃铁皮石斛、西洋参、红景天，补足心脏的能量，让心主血脉，让心主神明，而不是什么呢，神志昏迷，对吧。此外呢，哎，我们还要养脑，养脑呢就是补肾精啊，补肾精，养脑髓，我们吃这个人参加虫草，养足了肾精，脑髓才足，脑髓足，二便通，你才有劲儿，是吧。中风后遗症患者，我一不怕你血压高，二不怕你血脂高，我就怕你昏睡不醒啊，浑身没劲儿，没精气神，这中风病人就很难恢复了。反过来呢，你说我得了中风啊，血压也不好，血脂还高，哎，但是我调养的浑身什么呢，力量特别足，你浑身有劲儿，你就有了这个气力。这个气力，一，它是元气足的表现，二呢，这个气力是给五脏供能的，是不是啊。我们讲了十几年的文化，讲了十几年的阴阳五行疗法啊，那何为阴阳啊，啊，阴阳就是能量，就是人体的生物能量，你有能量你阳气就足，你没能量你阳气就虚，对不对。那什么是五行啊，五行就是四季，五行就是人的五脏的磁场变化，所以一年四季变化，人得的疾病，五脏的气血运行变化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传统中医文化当中，什么季节容易发什么病，什么季节哪些疾病容易康复，这都是有着它的什么呢，传变的规律的啊，只是现代人是吧，嫌麻烦，是吧，或者学不懂，就说人家封建迷信，是吧，结果呢，哎，渐渐的失传了。所以呀，把传统的阴阳五行的文化提升到现代的科技，那么就是生物能量电磁波疗法，是吧。我们喝牛肉补气汤方，我们吃长白山葡萄籽提纯的原花青素，我们就是在补元气的能量，补足了能量，我们再去调节五脏的磁场的变化。怎么调节五脏磁场变化，从起居饮食，是吧，春三月此谓发陈，春天养生要怎么的，要早睡早起，夏天呢，哦，要晚睡早起，到了秋天又是早睡早起，到了冬天呢，哎，又要早点睡还得晚点起，这是作息调整。那么还有呢，起居饮食调整，是吧，什么季节适合多运动，春夏，叫春夏者养阳，什么季节不要运动量太大呀，叫秋冬者养阴。那么再加上饮食的调整，是不是啊，酸主收敛，是吧，所以春天不要吃太多酸的，因为要发散，所以春天呢省酸增辣，哎，适当吃点辛辣的，是不是啊，哎，到秋天你反而应该多吃点醋，因为春燥，到秋天就燥了，对吧，哎，你吃点酸的，哎，反而保护皮肤，可柔干，是吧。那回过头来呢，夏天天热出汗量大，人适当的增加点咸的，是吧，不然什么呢，你汗液流失低盐了， 啊，容易低血压，容易休克。哎，你到大冬天呢，就甭吃的太咸，啊，甭吃的太咸，啊，所以这是一年四季更迭的五行调整，通过饮食起居来调整转变人的磁场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，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。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常给大伙儿说啊，我说人生百病根在五脏。我们治那个四肢百节啊，我们治胳膊腿疼是吧，我们治高血压啊，甚至于啊我们治这个什么呢，中风的偏瘫半身不遂，大家伙都要知道，其实你那些都在治标，而唯有补足元气，内养脏腑啊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治本。今儿呢要给大家说说是吧，心的脏腑能量的补充。心脏、肺脏、脾脏啊、肾脏和肝脏啊，说说五脏的脏腑能量啊。一说心脏，大家首先就想到冠心病、心绞痛、心梗啊，那只是一个有形的心脏是吧，叫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主人一身之血脉是吧。所以说平时大家说的冠心病啊、心衰呀、啊、心律失常啊，哎，这只占了心脏病的一半啊。另外一半是什么呢，叫心主神明啊，就像现在的焦虑症是吧，烦躁症、抑郁症、失眠症是吧，包括那中风后遗症啊，还有那海默茨综合症、老年痴呆不认人了，那眼珠发直，都是心神涣散啊。所以中医说叫心主神明是吧。你看我们常讲啊，中医的养生要形神合一，形是它这个零件啊，这一疙瘩这一块是它的零件是吧，你做动脉造影了，你放支架了，你装起搏器了，你都只停留在心脏这一个零件上。反过来呀，你说你心情好不好啊是吧，啊，你是心安理得呀，你还是心情烦躁啊，你是心虚胆寒生了抑郁想自杀呀，哎，你还是心情烦躁瞅谁都不顺眼呢是吧，你是心火燎心，你这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你还是瞅什么没胃口，瞅啥都没意思啊，对不对，哎，这都体现在心神上是吧。所以啊，中医我们养心脏，哎，既要让它这个零件功能恢复的好是不是啊，啊，你查心电图啊，打彩超啊，都能照出来是吧，供血改善是吧，这个心脏的传导畅通啊，没有瓣膜反流是吧，不用放支架啊，不用装起搏器，这都是心主血脉，心脏零件的层面。而中医的更主要的那个感觉层面就是心神是吧，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是不是啊，啊，有追求，有理想，有目标是吧，啊，每天早晨醒来高高兴兴的一天的开始，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啊，快快乐乐的一天，我能闭上眼睛放心的睡觉啊，而不至于东挪西想的是不是啊，哎。所以这样呢一来啊，总结一下啊，心的脏腑能量涵盖了四方面的功能。一叫心主血脉是吧，二叫心主神明是吧，三叫心主睡眠啊，心肾相交主睡眠嘛是吧。那为什么这睡眠叫心为主肾为辅 是不是啊？你得那心阳能藏到肾水当中，你才能入睡。所以入睡难的要从养心开始。第四条就心主情志，啊，你心情好不好啊？你是个悲观的人还是个乐观的人呢？是不是啊？咱们调补心的能量啊，调养心脏能量啊，我们重点的要给大家推荐呢啊，就是咱们啊铁皮石斛啊，调节人体的免疫力啊，调节人体的免疫力啊，抗疲劳啊，没事老累呀，是吧？心脏病人有个特点，是吧？不干活也累，你不干活怎么累呀？你是不是装病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干活也累的人有可能是装病，如果他没装那就是心脏病啊，真的有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推荐大家吃的铁皮石斛，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，浑身没劲儿，是吧？咱们从心的心脏的脏腑能量来说啊，这四条来说啊，心主血脉，你已经有心衰了啊。什么叫心衰啊？我给大家曾经重点列举过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，是吧？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啊，口唇青紫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舌边有牙印，舌头底下有大紫血泡，是吧？而且呢，双下肢浮肿，走路的时候呢，腿发沉，胳膊发胀，啊，这已经到了二度心衰的阶段了，是吧？啊，失眠这儿啊，情志这儿都一个道理啊，这是心脏的脏腑能量，养心神，吃铁皮石斛，心为君主之官，兵熊熊一个，是吧？将熊熊一窝，啊，百病皆由气生，百病皆由心起，所以心气一动是健康，心气一瘀，百病皆伤，啊，所以这是养生的原则啊，元气是根啊，五脏为本，而五脏的本中之本，本于心神，是不是啊？哀大莫过于心死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人心神一旦涣散了，你老年痴呆了，胳膊腿没病有用吗？行尸走肉啊，啊！反过来，你说这人呢，头脑聪明，八九十岁了，头不昏眼不花，就是坐轮椅了。我说这正常，这正常的衰老，啊！人要分清主次，胳膊腿是枝节，心脑五脏才是根本啊！所以养生千万不能办那舍本逐末的蠢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都找不着家了还锻炼呢，都是大傻瓜，那不行啊！以心神为主，人活的就是心神啊，活的就是心神，所以养生五脏为本，本中之本，本于心神，五脏的能量。我们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了心脏的脏腑能量啊，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是吧？主人一身之血脉，又主着人的神明，所以心脑血管病不要光治脑，哎，还要全面的来调节我们的心神。除此之外呢，心脏还主着人的睡眠啊，主着人的什么呢？情志。所以我们中医常讲说百病皆由心生，是吧？我给大家伙也反复的在强调，饥一顿饱一顿叫吃出来的病，干活不要命叫累出来的病。此外呢，人老爱生气，人不愿与外界交流，包括人的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过度，都会让人的脏腑受损，让人得上疾病，而这七情皆由心神所主啊！你看，这叫心为君主之官，五脏各藏其神，而心神为主。哎，这是我们 养心神，既要养好心脑血管的血脉畅通，又要养好睡眠，让心脏调好五脏之神，养好五脏的情志调达。哎，这是我们养心篇章给大家做的一个小结啊。我们常说呀，叫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啊，尤其是慢性疾病的发生，你今天得的病，并不是今天造成的结果，要往前推，少则推仨月，是吧？多则呢，推三年。所以慢性疾病它的这个因果关联，大家一定要明确，它有一个慢性形成的过程。我们唐山的一个老姐姐啊，给老伴问啊，老伴是脑萎缩啊，已经到了老年痴呆的阶段啊，老事儿，陈骨子烂糠的事儿都记得，眼不前的事儿记不明白，是吧？而且有点不认人，有点糊涂了，是吧？老人家，我要养生，是吧？我要给我老伴儿吃保健品，是吧？徐老师说了，是吧？三年的脑萎缩都能好，我们要把这脑萎缩吃好。哎，结果人家没敢给他方案，什么道理？是吧？人家告诉他说，你这个脑萎缩不是刚得的。老太太不服气啊，亲自给我打电话啊，很着急。哎，我也是费了半天事给老人家才算解释明白。人呐，脑萎缩没有任何感觉，但是医院的 CT 查出来了，请问这是刚得的吗？非也。换句话说，你一顿饭不吃能饿瘦吗？哎，你可能连续一个礼拜不好好吃饭，人会饿瘦，对吧？一天的脑供血不足，一个月的脑供血不足，甚至三个月的脑供血不足，都得不上脑萎缩。所以脑萎缩一旦拍片子形成了，脑回沟变深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至少有三年往上的连续的脑供血不足。所以我给大家讲过，我说脑萎缩三年之内的是可以恢复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您，常年缺血三年往上，脑萎缩目前没有典型临床症状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没糊涂的，啊，你说我只是有点记忆力下降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只是有点思维变慢，你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、脑萎缩初级阶段，而且要纠正脑供血不足的成因。低血啊，你把它升上来；高血啊，你把它降下去；血脂高，你把它化掉。血糖高，你把血糖调下来。颈椎病，你吃骨碎补；严重的心律失常、房颤，你要调节心脏，是吧？这样一来，有个半年到一年，供血全面恢复，你那加深的脑回沟还能恢复。这个呀，让医生来做裁判，啊，你照片子照出的脑萎缩，你调节保健。是吧？心肾相交，红加黑，养心脑。你养个半年左右，你再拍片子，在 CT 上是有变化的。那当然了，人的感觉上变化更快，是吧？三个月啊，就有明显变化。那么反过来，已经到了，说老伴儿的名都记不得，天天呢昏昏欲睡，睡觉难，睡着了醒不过来。你问他早上吃什么饭，他说我要上厕所，是吧？你问他上厕所干什么去，他说我上厕所去买菜。你这说话已经不能对答的人，这就到了什么呢？脑萎缩的比较重度的阶段，是吧？ 外国人把它叫什么？叫海默茨综合症，是吧？我以前也常给大家伙讲，但凡起综合症的名字的疾病，都是把外国大夫给看懵了，是吧？一旦综合症，好多外国医生束手无策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中医告诉您，脑为髓海，所以海默茨综合症、脑萎缩、老年痴呆，首先是肾精大亏，不能要脑髓，一要补肾，是吧？其二呢，中医说心脑是同源的，是吧？为什么中风的人说话不灵光，是吧？为什么得了心脏病的人呢，眼神发呆滞，脑动脉硬化的人，是吧？心肌缺血、心梗的人，你看说话的时候，他那眼睛像死鱼的眼睛，眼神是呆滞的，所以叫心脑同养，铁皮石斛养心血，而补元气的牛肉补气汤方啊，每天一杯啊，每天一杯，是吧？七八十度的水冲好了啊，保持其活性。告诉大家，中风是扑腾倒了，是吧？这叫急性发作。而脑萎缩、老年痴呆、海默茨综合症，这叫慢刀子杀人，是吧？你看他没有中风那倒得快，突然间嘴歪了，突然间偏瘫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越是这个慢性的老年痴呆、脑萎缩，它反而比那中风、急性病恢复的还难。哎，所以叫慢性中风。啊，老话说中风都是急性发作，啊，如被风吹到一样突然。而这个什么脑萎缩、老年痴呆、海默茨，这都是慢慢的、慢刀子杀人，隐形杀手。所以说，你到了我说这第二个阶段了，就是意识有障碍了，是吧？有的人这人格也障碍，好像得了精神病似的，是吧？哎，到这阶段了，恢复起来很难。是吧？先要维持住现状不加重，是吧？调整个两到三年，有所改观，啊，有所改观，从提高睡眠质量，是吧？提高人的交流能力，啊，提高人的这个运动感知能力，啊，这逐渐恢复，啊，这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！这是给大家我两三年前讲过啊，我说脑萎缩是可以康复的，记住头三年。啊，头三年，是吧？而到了什么呢？意识有障碍，认知有障碍，老伴认不得，哎，叫糊涂这个阶段，哎，告诉你，提高生命质量，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，一定程度上改观，您偏要，是吧？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到底能好不？告诉你，很难。比中风后遗症恢复的难得多，是吧？这是给大家要说的事儿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。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说人参，是吧？这人参哪儿都有，是吧？而以长白山之人参为药材之最地道者，是吧？自古道叫人参补气第一，是吧？三七补血第一。啊，这个第一在很多呀没有中医文化、没有这个中医文化素养的人看来，那第一就是劲儿最大，是吧？就跟那大力士似的，是吧？啊，野蛮，那、啊、非也，啊，大家千万不要把人参想得过于彪悍，啊，这个人参补气第一呀、啊，这就是要说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中国人把第一叫状元，啊。那个状元郎可不是死读书本的书呆子，而且中国的状元有文状元、武状元，对不对？哎， 所以这个第一一定是权衡利弊的第一啊。那么人参补气第一有什么奥秘啊？你看我给大家以前说蒸成药的时候也说过几个，是吧？一个这个讲过一个人参归脾丸，对吧？哎，调心脾两虚，小板紫癜，对吧？还给大家讲过和人参有关的叫人参健脾丸，是吧？这管什么的啊？管食谷不化跑肚拉稀的，是吧？脾不化湿嘛。和人参有关的还说过人参脉动五味子，生脉饮，对吧？说这人呐低血压，是吧？一摸没脉了，是不是啊？无脉症嘛，低血压无脉症，是吧？贫血冒虚汗，这生脉饮，人参脉动五味子。那人参最有名的就叫独参汤啊。独参汤啥呀？就是人呢生命垂危，是吧？生死两难了怎么办啊？30克人参啊，一碗独参汤灌下去啊，有起死回生回阳救逆之功啊，这了不得。但说到这个，你这都是医院拿来救命啊，老百姓家里独参汤用的不多啊，你不像古代那郎中都请到家里去，所以现在救命抢救都120都在医院啊，所以救命的事别在家瞎鼓弄，是吧？你千万不要说我跟徐老师学了几天养生，我在家都能把死人救活了，你别来那套，是吧？就是该医院救命的你医院去，该在家里半条命补元气慢慢调理的，你就在家喝这牛肉补气汤方。那还讲过和人参有关的，就是那个人参养荣丸，是吧？好多人记得还蛮清楚的啊，这是从那个十全大补丸那儿化解来的，对吧？这补什么的啊？叫气血双补，是吧？严重的神经衰弱啊，慢性的那个骨髓炎，是吧？加之呢比较重的那个贫血低血压，你说我贫血低血压喝生脉饮都喝不上来了，那你要么十全大补丸，那要么你就这个什么呢？哎，人参养荣丸啊，你可别把它当成美容的啊。的确，你吃完了气血足了，人的容颜脸色好看啊，脸色好看。但是这个好看不是化妆啊，不是化妆品往脸上抹胭脂啊，你这是什么呢？气血足，容光焕发，自然的一个体现。这是人参呢在中医中药当中的应用，是吧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站在一个叫什么呢，叫公益的角度啊，你甭王婆卖瓜，是吧？这人参这天底下多的是啊，咱们就说说人参的利弊，人参的好处啊，避免大家在使用当中出现一些什么不必要的误区啊。人参呢，我们给它概括功用啊，概括成16个字啊，叫人参味甘。这真吃人参，你看感觉苦，我说你吃苦的不是人参，苦中带甜的才是人参，对不对啊？叫人参味甘，大补元气，止渴生津，调营养胃。哎，这是中医中药对人参的16字的概括啊，了不得啊。人参呢，它这味儿啊是甘甜的啊，那甘味儿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健脾啊。哎，所以甘味儿的东西就来补益。补什么呢？补心脾啊，补心和脾，是不是？心脏和脾脏得到补充，哎，自然而然呢也就什么呢，补益了人的元气。一说到元气这儿，我还得多啰嗦两句。那么我们就是归根结底就给文化归到这元气这儿，是吧？那么人的本源之气，它源于人的肾精。然后我讲过五脏皆兄弟，是吧？你别看这个心主神明，心是君主之官，但心脏不是老大，那谁是长兄啊？这肾。所以元气藏在肾经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元气，先天之元气受制于父母，所以父母精血足不足是决定你元气足不足的，是吧？那么人后天之元气呢，得益于什么呢？脾胃，还是吃饭睡觉走道人才有元气，对吧？ 但是人的元气还是要把它存到那个肾脏的银行里，所以就相当于爹妈在大儿子那儿养老啊。那么元气啊，常源于肾经，元气有什么作用啊？化生周流全身的元阳和元阴之气，它的作用是推动脏腑功能，推动人的气血运行，推动人的营血和胃气的全身的动力，这了不得啊，这了不得。所以我给大家讲了元气，什么叫元气，说人活一口气，有元气你活着，没元气活不成。人无元气，五脏六腑失养，百药不灵。人家吃药好使，你吃不好使，为啥？你没元气，没了元气，五脏六腑就饿死了。说这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，先天之元气禀受于父母，后天之元气禀受于脾胃，但是藏哪儿了？藏肾经。因为你还得代代相传，你还要有儿女，所以你藏在肾经的元气又传给了你的子嗣，是这么个过程啊。那么人参补元气，你不要认为人参吃到肚子里它就变成元气了，那是不对的啊。你包括现在好多人吃什么药补什么，这都是很谬误的。所以药在活人身上起作用，不是药的作用，是药作用于人的五脏，活的五脏接受药物才能起作用。所以没有了元气的五脏，你药物到那儿也调不来气血，所以百药不灵，不是药不灵了，是没了元气，五脏气血大亏的人，你药起不了作用。所以我给大家讲，人的养生的这个主旨是先活命后治病，你饭都吃不了了，你还吃药不作死吗？所以要先从补元气开始，有了元气五脏才有生机，所以补元气调五脏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，这要齐头并进的。那换过头来说，我只补元气，你五脏不用补，只要元气补足了，五脏自然而然也是协调全自动。那么我们再换过头来说，尿毒症、肝硬化腹水，是不是啊？肺心病，我把这叫半条命，五脏都衰竭了，你把元气补再足，你那五脏如果你不去帮他，他也活不过来。所以对于五脏重创的半条命的人，你单补元气就只能维系生命，你想好病就还得加一把劲儿，把五脏的平衡给他调过来，去救一救那衰竭的五脏，这大家要把它搞清楚啊，搞清楚。那咱今天要重点要说这个人参啊，人参补元气啊，叫菌补，啊，力道是非常大的，啊。那么人参补元气，益气固脱，低血糖、低血压，人参的健脾养心神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人参因为其补气的力道比较大，而且又绵长，又不是野蛮的大，又不会伤人身体，所以人参为疗元气虚脱、虚劳内伤的第一药，是不是？又可以救命，又可以什么呢？止一些大吐大泻、严重失血、气血内耗之症，所以是扶危济困的啊，扶危济困的。你包括咱们中国历代医家有这样的说法啊，说人参杀人无过啊，砒霜救人无功，是吧？开始有人把这句话就误解了，是吧？说啥意思？说人参吃多了把命给要了，是吧？那我问你，砒霜吃多了难道还成补药不成？所以这都是没文化人从字面表面意识的解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人参杀人无过，换而言之来讲，就是告诉你人参杀不了人啊，人参杀不了人，是吧？人参是来补元气，是来活命的，那么为什么会杀了人呢？啊，那就是简而言之来讲，就是你用的错之大错啊，错之大错。 所以人参为中药之上品，所以叫人参杀人无过，不是人参有毒，是人参安全的不能再安全，你用人参把人给杀了，可不是人参的过啊，那真是蓄意谋杀了啊！所以告诉大家人参的安全性。那么人参呢，在补人气血的同时又能生津止渴，所以呢在现代医学研究当中，这个人参呢在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和心衰，在这些方面疾病的救助上，人参有其独到之功啊，所以不管是药物还是保健品，也希望大家能把它用好。五脏皆兄弟，中医讲的阴阳五行的平衡，它绝对不是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不是，它是五脏之间的相互影响，是吧？相互的作用，相互间的生克。生就是促进，克呢就是制约。那么在很多呀中国老一辈的人看来啊，说这个生啊是好事儿，是不是啊？说俩人在一起这做生意做买卖生财呀，这了不得，好事儿，合财啊。一说克麻烦了，是吧？说什么呢？说这个鸡猴不到头，是吧？说属鸡的属猴的别处对象啊，结了婚也得离，哈哈，克呀，别在一起闹。哎，其实非也，是吧？这都是对中国阴阳五行文化的一个太为粗浅的理解。说什么叫克？克就是制约。如果你呀，单从这个制约这儿理解不了这克的重大意义，那么再说两句，叫玉不琢不成器，抠出块石头是块璞玉，是吧？由这个雕刻大师把它雕成了精美的，是吧？艺术品之后，这东西值钱了，是吧？不然它就是块石头啊，是吧？所以一块山间顽石变成一个精美的什么呢？这个宝贝的时候，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呢？雕像的时候，它要经过千锤百琢呀。而这个呢，就是克。所以克是让之完美的一个过程。那有的朋友呢又说了，那水克火呢？水火无情啊，是吧？水火无情，但是只要有水把火给它浇灭了，或者有水来抑制这个火性，这火才不会伤人。而水之无情呢，有堤坝，有河沿，才能让水在河道当中流，而不至于发洪水。所以啊，生克无所谓吉凶，是吧？生之过度反而也是病啊，也是病。哎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养儿育女的，是吧？太生过生叫娇生惯养，惯子如杀子的道理也在于此。所以那个孩子叫教养，养是管他吃管他喝，教育是